第九十集，我是他身边唯一的朋友。仁义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，甚至特意用发胶抓了抓头发，就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精神一些。然后他离开中队，往家里走去。其实也不过一两个星期没有回家，但仁义总觉得过了很长的时间。也许是这些日子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，多到他静下心来想一想，都觉得像在拍电影一样不可思议。到家的时候，桌子上摆满了饭菜，仁义一眼扫过去，全是自己爱吃的。他提前给保姆打了电话，保姆做完饭就先回去了。此时其实已经过了他爸平时吃饭的时间，他爸显然是在等他。任向荣看到仁义，表情有一丝触动，但又生生忍住了，嘴里还扬怒道：“ 不是今天出院吗？就不能早点回来？”“ 我回中队处理点事儿，这不处理完了赶紧回来了，生怕耽误你老吃饭。”“嗯。”“ 哼，恢复的怎么样啊？”“ 屁事儿没有了。一氧化碳算什么？我可是老消防的儿子，我在我妈肚子里就有抗体了。”“ 就胡说八道。”“ 爸，咱们吃饭吧。” 席间，任向荣问起出警的经过。普通民众在新闻上看到的只有医院的第一次爆炸，后面吕伯清挟持人质的事，上面不让媒体报，怕造成恐慌，所以仁义也没有告诉任向荣，怕他更担心自己。任向荣听完之后气愤不已：“ 这些杂碎越来越猖狂了。其实按理说，以前的治安远没有现在好，纵火犯更多，可是现在有网络呀，这些变态居然通过网络凑到一块儿去了。”“ 是啊，这是现在警察最头疼的事。警察认为他们已经形成了教派组织。”“ 教派？”“ 崇拜火，把烧死人说成是净化人，非常疯狂。这个组织在国内还潜伏着许多成员，而且很可能跟18年前公家的案子有关。”“ 真的？”“ 嗯，所以我上次才急着找你了解当年的事情。”“ 但我好像也没帮上啥忙。”“老糊涂了，是真记不清了。”“ 爸，您留下的出警报告就已经帮了很多忙了，我也从支队那里调出当年的资料了。如果不是这段时间发生这些事，我们早就开始调查了。”“ 这是一件大事啊。”“ 没有公家的案子，这也是一件大事。只是现在这个邪教组织的水更深了。”“爸，其实今天我跟你说这些，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”“ 你说。”“ 从第四视角酒吧失火到现在红武医院爆炸，这几个月发生的几起案子都或多或少跟这个组织有关，也都是我出警的。尤其是这次，我协助警察抓住了他们的三个人，我有点担心被报复。” 仁义不敢跟他爸说，他和龚应贤的信息早已经被挂在了赤天使上，之前他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，现在他不得不重视。仁义在大学的时候修过一点跟纵火有关的犯罪心理学课程，纵火癖大概率看起来是比较孬，男性内向，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中下，求偶能力低，导致性压抑，而纵火能让他们体会到自己的力量通过火被放大的快感，同时对火的掌控让他们感觉自己很强大。正如龚应贤所说，纵火癖大多是懦夫。这类人纵火通常不是为了杀人，对人的伤害只是纵火附属的。所以一开始他们认为纵火癖没有胆量来挑战警察、消防员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硬汉形象的男人。加上天启的治安这么好，所以他们没有特别放在心上。 但红武医院出事之后，仁义真的害怕了，因为那被曝光的家庭住址里住着他最重要的亲人。尽管大部分纵火癖都是懦夫，但不可否认还有很多类型的纵火癖要危险得多，比如说通过纵火在灭火救人来满足自己病态的英雄主义情节的人，比如以火虐杀人为乐的反社会人格，再比如教派。原本吕伯清应该符合大概率纵火犯的侧写的，他的性格、经历、外貌也都让他看起来求偶能力低下，可当一个人被教派洗脑之后，这些侧写就要被推翻，因为他的行为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。所以仁义为难地说， 爸，在警察打掉这个组织之前，我想把你送去养老院住一段时间。 任向荣没有说话，而是慢腾腾地喝了一口水。仁义心中充满内疚，他知道他爸爸多么不愿意去养老院，这个曾经像山一样坚毅强大的男人从来不愿意服老。可是在看到那群疯子做出的事情之后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仁义不得不下这个决定。 而且王阿姨要回老家了，我让中介找了几个保姆都不太满意，我怕没有合适的人照顾你，养老院起码专业些，不是？ 不用说了，你的担心有道理，那就去吧。 爸，对不起。 这有什么可道歉的？消防员帮着警察抓坏人，天经地义。我们天天跟火作战，怎么会怕那些躲在黑暗里的臭老鼠？我答应去养老院，也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不想让你工作的时候还分神担心我。 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爸，等结案了，我就立刻去把你接回来。 任向荣不置可否，只是淡淡一笑。 专心做你应该做的事，不用为我操心。 父子俩商量了一下时间，再过几天就元旦了。任毅打算亲自去几家养老院看一看，选一选，元旦后就把他爸送过去。他自己就算被变态疯子盯上了也义无反顾，但他一定要保护好家人。仁义晚上在家睡的，第二天一早就返回了中队。今天龚应贤要亲自审陈佩，他必须到场。他回来换身衣服，吃完饭就过去。吃过早餐，屈阳波把他叫到了一边。 哎，我刚接到支队的电话，两个事儿。 你说。 一个是红武医院爆炸案，总队和公安那边要给你们表彰。 好啊。 屈阳波照着他胸口捶了一拳。 恭喜啊。 表彰是挺不错的，但是这次我真的是高兴不起来。 我明白，不管怎么样都是你们应得的。哦，还有一件大事，红岭体育馆元旦接了一场慈善演唱会，是宋氏传媒承办的，给前段时间地震的西北灾区筹款。 这么赶？没几天了，怎么现在才通知啊？ 地震之后紧急筹备的，本来时间就有些仓促，你之前又住院就没告诉你。消防预案的审核和实地考察整改，王猛都帮你做了。 报了多少人？ 3万。听说一开始报5万的，没给过。不过现在分局批了，支队也批了。但是鉴于最近出了很多事，上头要求双倍的警力和消防。 3万人也不少啊。消防预案和设计图发给我看看。 红林体育馆就在他的辖区内，不算是大型体育馆，估计是因为元旦期间几个大型体育馆早就被提前定了，而地震又是突发事件，否则以宋氏传媒旗下歌手的号召力，不可能只开3万人的演唱会。 已经发你邮箱了。哎，本身节庆期间就是出警高峰，还要我们配2倍的消防。 既然上头有要求了，肯定会调其他中队给我们的。 任意打开邮箱，扫了一眼消防预案，然后指着体育馆外围的分流护栏。 嗯，为什么这里布防特别多啊？人流进出又不只走这一个通道，不能把所有压力都放在正门。 这个啊，听说是防粉丝的。因为演唱会开始后，正门会拥堵大量无法入内的粉丝和企图浑水摸鱼的黄牛。哦，还有宋居涵要来压轴，30,000张票太少了，他的粉丝啊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什么？哎呀，这不是添乱吗？ 宋居涵是华语乐坛的顶级流行歌手，自从退出娱乐圈转幕后之后，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露脸。他偶尔发的新歌也全部走线上渠道，从不出去宣传，等于说粉丝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了。这次突然出现还要唱歌，粉丝不疯才怪呢。任意几年前曾经被调去安防过宋居涵的10万人演唱会，那人气十分恐怖，如果这次宋居涵来，不知道会额外引来多少人，那全都是安全隐患呢。 所以这次安防工作难度挺大的，也是跨年期间最重要的工作，你得尽快去现场考察了。 现场肯定得看好几遍，但我一会儿得跑趟红五分局，晚上去吧，我那边完事儿会通知你们的。 好。 任毅刚要走，曲阳波又拉住他，换了一副表情，挤眉弄眼地说， 哎，住院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 什么什么呀，你一个爷们儿别成天这么八卦行不行？ 任毅嘴上反驳，嘴角却忍不住上翘。曲阳波看着他的表情差点喷出来。 那我现在觉得更有点什么了，至少增进了不少感情吧，是不是得谢谢我？ 任毅舔了舔嘴唇，略有得意地说， 反正我是他身边唯一的朋友， 这就满足了。 任毅想了想，温柔一笑，满足了。